以是世尊在大众中书今即地摩诃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灵如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禄。如今谛听阿难顶礼，复受持子。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正破计内嘅第四科，名为佢哋原是定名，就系佛未曾开示大定之前，咁啊，在先咧将呢个大定嘅名字啊开示出来，咁啊，指导阿难同埋法会大众啊。咁啊，知道佛今日所说乃系成佛嘅法门，系最圆最顿啊，系最妙最深嘅一成妙法。咁啊，此法啊，亦系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嘅法门。咁啊，令阿难与共法会嘅大众啊，心生敬仰。以及呢个难遭之想，咁啊向下所开示嘅，都系指个大定嘅理体。咁啊佛在此个地方，咁啊原是定明啊，就系、是、有三种嘅道理。第一呢，就系、是、酬答令起，就系、是、阿难尊者啊。咁啊，自从任失归来，咁啊，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三观门最初方便。咁啊，直到现在啊，佛呢完全未有提及此事，咁啊，亦都未有啊说出点样去修，咁啊，反而问佢啊。你为呢嘢事干，发心出家，咁啊又问佢人心与目今何所在？咁啊所讲嘅同阿难所问嘅，好似咧完全系唔同，咁啊难免啊会令阿难咧系失望啊，以为自己所请啊叫正法法门，咁啊佛咧完全咧。不谈此事啊，不觉得自己好似系成佛冇佛，不然咁啊何以我请佛开示成佛法门啊？咁啊佛点解绝口不提此事呢？所以就心生懊恼，同埋因此佛在此，咁啊首先就开示呢个大定总名啊。咁啊，令佢生一个欢喜心，咁啊，只得有成佛嘅法门而不失望。咁啊，第二佛啊，将破呢个妄心，唔系在呢个身内，咁啊，恐怕阿难尊者啊，系心生怖畏，因为计心在内啊，嚟一切众生啊。之所執著嘅，咁啊，如果你突然破咗佢呢个心，唔系在呢个心里边，咁啊，变成佢听到咧，总会有一点个恐怖。所以佛在此中，首先开始大定嘅总名，咁啊，令佢知得所執著嘅完全系妄想啊。咁啊，此个妄想系无实体性。咁啊，虽为佛所破，但系唔系咧断灭，仍有呢个成佛嘅法门。所以佛在此中系原是定明。咁啊，第三咧就系令生恭敬仰慕，咁使到在会大众知得佛今日呢开示。不是这个普通的法门啊， 乃是一性的妙法，因此专心一意啊，细实而听，容易得益。本来此一福文啊，就是破阿难尊者，计的心呢，不是在这个心里面。上文呢已经呢是有一半经文啊，已经立例默默破了阿难所执这个心啊，在心里面呢，这种道理绝对就不能够成立。照理啊，就应该下文呢就是接续，正正式式呢破他这个心啊，不是在这个心里面。但是所以始终啊，在这个计心在内的文里面当中呢，突然间啊，来此一段经文，所以亦都有好多法师啦，佢话呢一段经文啊，就应该咧唔好放喺呢度，就系放响啊前文，就阿难尊者从任室归来，请佛开示啊，十方和德胜菩提，妙奢摩诃三摩旋罗最初方便。阿难尊者既然请佛开成佛的法门，所以佛接续呢就应该是一段经文，就是说有三摩提明大佛顶，首灵阎王是具足万行，十方如来是一门超出是妙庄严路，这样呢就比较呢一问一答嘛，来得好啲。咁啊，只个道理啊，就系我哋当年咁啊，参学喺上海圆明讲堂读书嘅时候啊，咁啊，我哋嘅院长咧就系圆英老法师啦。咁啊，佢老人家系近代嘅灵验王啊。咁啊，佢所立嘅道理咧，就系照刚才所讲，就系呢一段经文咧，咁啊，应该啊系接续。在这个最初方便之后答复阿难所请的十方如来得定菩提妙奢摩诃三摩旋罗最初方便，就连续佛就答复他，有大佛顶首灵阎王是具足万行，一问一答呢就比较是贴切，亦都不需要在始终呢计心在内啊，在这个中间那处呢安此一段经文啊，而且各段呢此一科的文义，理论上呢亦都很通的。后来我亦都为这个问题啊，请问过白胜老法师，他对《楞严经》很有研究啊，亦都是圆英老法师的法度，他亦都是跟他咧研究过，他亦都咧好赞成呢种道理，亦都可以讲咧如是解释啦，系好有理由。但系现在啊，我哋呢个经文，佢就偏偏咧安响所谓七番破网之中第一番。破佢执个心啊，响呢个心里面，其中呢系隔断咗呢一段嘅经文。当然呢亦有佢个道理嘅。因为我哋上文就已经呢系立一个例子啊，说明呢个心呢就唔系响呢个心里面。既然佛呢已经立例。你都破了他这个心啊，不是在个心里面啊，所以阿难呢就难免啊无恐怖啊，而法会大众啊，亦都难免呢是心慌，因为一切众生啊普通的执着，他都说这个心啊在这个心里面的。 你甚至无啊，你问一细路仔，喂，你个心系响边处噶？佢就梗系用个手指啊，咁啊指下自己呢个胸部，即系话呢个心咧系响里边。咁啊，连一切众生都有如是嘅执着啊。咁啊，若是你一破咗佢嘅执着，佢就变成咧好似冇咗耳鬓啊，好似变成自己无心，好似变成自己断灭。咁啊，所以此一段经文咧，响呢个地方接续助呢个前文啊，立例破咗佢呢个心咧，唔系响呢个心里边，咁啊说出此一段经文，咁咧就说明虽然妄心啊为佛所破啦，但系咧绝对唔系话从此断灭，系无心。只不过令你知得呢个妄想心咧，系彻底虚妄。咁啊，呢个虚妄个妄想心破咗啦，咁啊，仲有呢个真心存在啊。所以佛在此咧，原是定命，佢话有大佛境，系首灵阎王，具足万行。咁啊，十方如来都以此一门超出达呢妙庄严路啊。归到呢个妙庄严家啦，咁啊你阿难以及初心嘅法会大众啊，并及呢个后世嘅学者或者修行人，咁啊亦都应该要依此啊，咁啊大乘咧去修行啊，亦可以一门超出嘅妙庄严路啊，而直达呢个妙庄严家。咁啊，所以此一段经文咧，一方面为着这个后知学者啊，免得将这个经文呢是调来调去，那么绝对呢就顺住这个经文这么解呢，亦有他的理由。那以时世尊在大众中书今的地，那么以时这个当上文啊，佛立例咁啊，默默破咗阿难尊者计呢个心在身外嗰种道理不能成就嗰个时候咧，咁啊，世尊就系我哋嘅教主，在呢个大众之中啊，佢就书金色地，咁啊，佛咧全身啊都系黄金色，当然佛嘅手臂啊，咁啊亦都系黄金色啊。咁啊，呢種色咧，佢哋現浮現紫金色，就摩阿難頂。咁啊，佛咧將要破嘅呢個妄心，唔在呢個心裏面。咁啊，恐防佢心生驚怖啊，所以佛先摩佢個頂，咁啊，表示一種咧安慰啊。咁啊，亦都表示咧以呢個慈悲接受。咁啊，令佢咧唔好心生怖畏，就等于话咧妄心虽然被佛破啊，咁啊还有呢个成佛法门在。佢就告示阿难，就及诸大众啊，咁啊此法门虽然系由阿难所请，但系因为此种成佛嘅法门啊，在会大众。亦都愿闻，所以佛就唔单告示阿难啊，咁啊亦都告示在会嘅大众，咁啊亦都可以包括啊，咁啊告示我哋呢个末世呢个学者，以共呢个修行人，咁啊佢告示咗乜嘢咧？咁啊有三摩提啊，明大佛顶，首灵阎王，此就系佛咧。首先啊，说出呢个大定嘅名字，咁啊，始终啊，三摩提就绝对唔系三观中咧所谓三摩菩提嘅假观，因为三观中嘅三菩提咁啊属于如幻假观啊，咁啊，但系始终嘅三摩提啊，乃系大定嘅总名。咁啊，亦名叫三摩地啊， 咁啊，中国话佢就等词，就系定位亲等，任词自性啊！你修此大定，具足定位啊，能够妙契呢个一真法界，所以名为佢就等词啊。咁啊，亦名佢就正道，所谓不受一切受啊。咁啊，唯一咧圆融中道，不落二边，二边即中道啊，圆三谛理。咁啊，亦名佢就正定，就简啲咧外道嘅邪定啊。啊，咁啊，亦名佢就大定，唔系嗰个异性人嗰啲小定啊。啊，咁啊，亦名佢就妙定啊。就绝对不是这个全教大心者的粗定，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他说一切禅定的自心皆名叫做三摩地，始终三摩提就是大定的总名，但其中有一种别名叫做什么呢？大佛顶是首灵二王，是别在本经所有啊。咁啊，别其他嘅经典咧，佢就唔系说大佛顶首灵二王，系唯此经说，咁就叫大佛顶首灵二王。咁啊，在呢个波野经里边讲，嗰个有恒河沙咁多嘅诸大三昧啊，在大智度论里边讲。咁啊，佛有大地微尘数咁多嘅三昧，而《法华经》妙音菩萨讲啊，佢话得八千万亿恒河沙诸大三昧，咁啊，菩萨都尚且如此得如许多嘅三昧，咁啊，何况诸佛呢？所以在《波若经》里边讲啊，佢话恒沙三昧中。最后一种名叫首灵严大定，那么得此三昧就能够究竟成法。那么此个首灵严大定名为它的大佛顶，那么此大佛顶就是此首灵严大定是所依的理体。那么所以我们的经题里面首先就是它的大佛顶，咁啊，最后咧就叫做首灵严，就系悟呢个大佛顶理啊，名为叫做如来密因修令啊。咁啊，亦都系诸菩萨嘅修定啊。咁啊，悟大佛顶理啊，然后称圣而修，此个首灵严大定啊。咁啊，此大定修成啦，咁啊，亦都还系正得。这个大佛顶来，所以大佛顶呢就是这个大定所依的理体，那么也即使是三如来藏经。那么所谓大就是指这个本众生本具的真心，所谓清净本然是周遍法界啊，本经阿难所及诸大众啊，他所开悟的咁啊，亦都系悟得此心遍十方界，名为佢就大。咁啊，佛呢？咁啊，个咁嘅意思就说明我哋嘅众生本具呢个灵明不昧啊，而有了了常知嘅觉性。咁啊，经中所谓与之心灵，系一切明了啊。咁啊，明了悟知就叫做佛啦。咁啊，顶呢？就是最高啊！十佛界中以佛咧系为最尊，佛一身中最高嘅就是头顶啊！就譬如我嘅众生之心，虽然在呢个因位之中，咁啊亦名佢就第一二帝啊，在因中都是叫做无上菩提。所以经中讲，我此见妙明，即与诸空尘即亦复如是啊！阿本尊妙明的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咁啊说明呢个众生心，即使在因位之中啊， 亦如嘅无上菩提，第一二帝最高无上，所以说佢为顶。咁啊，又顶咧就系不可见义啊。咁啊，九地应持菩萨就为佛仰慕啊。咁啊，于十方世界欲同其顶而不可见。咁啊，譬如我哋众生嘅心性，咁虽则咧佢系零零不昧，能够了了而知。但是而不可见，因为心法无形，为正人乃知。所以云门祖师话，他说人人尽有光明在，都看时不见暗昏昏。所谓暗昏昏者呢，就是我们这个灵明的本性呢，是无相，是清净。咁既然无相可见，咁而同这个顶呢，所谓不我建议，咁啊由众生之心本来系如如不动啊，本是大定。咁啊因为迷而不觉之故啊，于呢个不动之中，咁啊流转生死啊，六道轮回往返不息。咁啊虽然受生死啊，轮回六道往返不息啊。但是我们众生的自性本心呢，仍然是不动。那么九灵言就是庆幸所起之妙修了。那么即使误了这个大佛顶礼而起修，那么他们九灵言大定了。那么即使呢阿难尊者所请佛开示的妙车摩诃三摩禅罗，咁啊，唔似大佛顶礼，咁啊，全盛起修似个妙山观门，但系全修都契性啊，所谓行行都合道，法法系明真，咁啊，合此圣修不二啊，为呢个大定嘅总名。咁啊，九灵言，此为一切是究竟坚固，同埋一切嘅事相。虽则是有生灭，是有成坏，是有去来，但是它的本体是究竟坚固。因为真正不变体中有这个随缘之用，于这个不生灭中而唤起这个生灭去来。那么虽然有生灭去来，但是心体啊仍然是究竟坚固不动，同于这个虚空清净本然，但是不外诸相发挥啊。那么正在诸相发挥之时，有这个生灭去来，但是虚空始终都是常寂不动。那么此个三昧亦复如是啊，本无生灭，本不动摇。所谓设法界之原底啊，是为三昧中王。若是行者入此三昧，就即是话入一切嘅三昧啊。咪到此无功不成，就无德不具啊。我哋称佢为嘅首灵验。咁啊，王呢就是表示此嘅大定啊，系最尊。是无上的如同王，所以王呢就是以这个国王来的譬喻啊。那么一共呢就有十种的德性。第一，那做国王呢是最极尊胜的。那么世之为王者，那么在古时啊君权的时候，那么举国的独尊，他是最高无上啊。咁啊，以下嘅臣民对佢啊，系绝对要恭敬，要敬仰。咁啊，譬如此个大定系为诸法中王，系最尊最贵啊。正此大定呢，就为无上嘅法王啊，为十法界中系最尊贵。咁啊，第二就系大富二啊。咁啊，为王者所谓举国都尽是王土王民啊，四海之内都皆王所有。咁啊，就譬如正此大定之后， 我具足化界事理一切功德啊，圣才法宝，成佛法王。咁啊，第三咧就系、是、镇定义。咁啊，为王者佢虽然日理万机，但系佢能够镇定从事啊，绝对咧唔会咧系慌慌忙忙。咁啊，譬如正此大定之后啊，作为生死都不能动啊，百风都不能扰，三毒都不能摇啊，佢如如不动。乜第四咧就是、统摄而，咁啊为王者能够君临天下，能够统御万邦，咁啊就譬如正此大定，能够统御一切定啊，能够统御化界定法。乜第五咧叫做自在而，咁啊为王者就受用如意，出现法令啊。都皆得自在，冇一个咧咁啊唔听佢个话嘅。咁啊，譬如见此大定之后啊，能够不起直念，都现诸威仪，不动道场啊，遍十方界，更能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遍法界，尽未来。出生入死，能够降魔制外啊，亦能利乐众生，在在处处皆得自在。咁啊，第六就威德而，咁啊为王者有威德，所谓不速而严啊，神民都敬服，就凭正此大定。能够降服一切天魔，以及九十六种外道，以及能够摄服一切刚强难以教化的众生，咁就叫做威德。咁啊，第七咧就智明义啊，咁啊为王者，咁佢有智慧故，能够明察是非，能够达古通今啊，咁啊亦能太难解分。咁啊，譬如正此大定之后，于呢个世出世间一切事理啊，能彻其底源，尽其边际，乃至经中讲到行山界外一滴之雨啊，嗰啲上知投诉，咁啊属于呢个智慧光明啦。咁啊，第八就真实义啊。所以为王者动止就有则，所行就如言，无所乖争，群臣注文，悉皆信任。咁就譬如正此大定啊，能够了达诸法如所如说，三业随智慧行啊，所谓言行不相应，无有半点个虚妄，咁啊其实真实咧。咁啊，第九咧就是、仁慈，咁啊为王者就爱民如子，所谓抚育苍生，群臣庶民皆兼得责。咁啊，譬如正此大定，三慈圆满啊，普度法界，冤亲平等，尽未来际啊，系利乐众生，咁佢哋仁慈。咁啊，第十。系叫做福德义啊，咁啊为王者享受个福德富贵，咁啊譬如正此大定啊，咁啊具足无量清净功德，咁啊受用常乐我净，咁啊国王具此十德，此个大定都亦复如是啊，咁啊在一切个法门中。此大定为最尊最殊胜系最为稀有，咁啊在佛一读儒教中啊，佛亦都不常说啊，法会大众亦都唔系时常得闻，咁啊现在佛就始终已经默默啊立例破咗安，呢个心咧 不是在这个心里面那种执着，那么随即呢开始此个大乘法门，那么令阿难与共法会的大众啊，那么知得往心破了之后，不是断灭无心，而是另有啊所谓大佛顶首莲阎王的无上法门，那么大众心生欢喜，心生稀有，那么就直接提起精神啊，来到听佛开示，得具足万行，此就说明呢个大乘之德。万行咧就系、是、极言啊，佢个行门之道。咁啊，具足者就系修此大乘，所谓一行系具一世行啊，统括菩萨一切嘅行门，亦都统括一切诸佛所行之道啊。咁啊，叫做具足万行。咁啊，又在呢个正天王问波野经中，咁啊，正天王咧问佛啊，佢话菩萨云何修一波野波罗蜜？咁啊，具足一切波罗蜜啦。咁啊，佛讲啊，佢话菩萨修波野波罗蜜，咁啊，便能具足一切波罗蜜。咁啊，说明此个首楞严大定啦。咁啊，正是系波野波罗蜜。咁啊，因为波野系为诸佛之母，咁啊，能出生诸佛啊，咁啊，十方诸佛都系以波野波罗蜜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道。咁啊，我哋此个大佛顶首楞严王啊，佢亦都说得好清楚啊，所谓十方如来。都一门超出啊妙庄严路，到达呢个妙庄严嘅家乡。咁啊，所以此个首楞严大定咧，能出生诸佛，与呢个波野妙理相同。所以佛话，如果菩萨修波野波罗蜜，咁就便能具足一切波罗蜜啦。咁啊，说明此个首楞严大定咧，就正是系波野波罗蜜啦。咁啊，又在呢个《金刚三昧经》里边讲，佢话空心不复具六波罗蜜，咁啊，亦都说明此个大定啦。咁啊，定是系波野波罗蜜啊，所以有具足万行。咁啊，在《涅盘经》里边讲，佢话有一行名为呢个如来行啊，所谓大乘系大波涅盘。咁啊，此大波涅盘就系究竟清净直灭。咁啊，由于清净直灭故，所以不住空有啊，亦不离空有，正是系中道直灭。咁啊，即是阿难所请嘅妙车摩托三摩前王。咁啊，妙车摩托就观空啊。咁啊，妙三摩菩提。就是觀有啊，咁啊妙善羅咧就不取空有而相照空有，不落空有二邊嘅，咁就叫做係第一二帝嘅中道。咁此個首楞嚴大定啊，就正是不住空有而相照空有嘅圓頓止觀。所以文中佛開示阿難啊，佢話不取就無非幻。非幻的上不生啊，幻化云何立呢？咁啊，非幻啊，就系清净真空啊。咁啊，若是话幻化咧，咁啊就系妙有啊。现在不取非幻，以共幻化。所谓无有幻化及非幻啊，若能如是嘅悟得呢？就可以彈指就超無學啊，亦係十方薄皮凡就一路涅盤門。所以大佛頂首楞嚴王咁啊，亦名佢哋如來行，亦名佢哋法界行啊，亦名佢哋普賢行、波野波羅蜜行。咁啊，依此大佛頂首楞嚴王而修咧， 就可以一門超出啦。咁啊，成就無上菩提嘅家鄉，可以彈指啊，就超無學。咁啊，始終具足萬行呢個具字咧，咁啊，亦有三種嘅意思。第一咧，佢就本有，名為佢就具啊，直指大佛頂禮。咁啊，即係眾生嘅妙心啊。咁啊，此心具一切德，具一切法，具一切用，所謂無所不統啊。咁啊，即係下文所謂如來藏，即一切法。是本来具足一切法，亦即是《花严经》所谓一切众生都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咁啊，亦经中佛说，咁啊，一切众生身中皆有如来三十二相，皆得辅助。咁啊，叫做本有，是本来具足嘅。咁啊，叫做本有名句。咁啊，第二咧就该接就名句啊。就话修此大定，就系修一切大定啊！修此三昧咧，就系具足修行一切三昧，乃至具足六道万行，无不缘摄。所谓一行具一切行啊，行行复具一切行，咁就叫做该摄咧，名为叫做具。咁啊，第三咧，同埋积聚。就叫做具啊，就系众生无始时来，咁啊亦都曾经种过善根噶，咁啊不过咧，咁啊善根虽然有啊，咁啊与呢个烦恼习气两相比较咧，咁啊呢个善根咧就唔多啦，咁就微乎其微啊，咁啊等于话烦恼多啦，咁啊因此就流转生死，咁啊即使咧系少啊。咁啊！但系佢将个生生世世嗰啲善根啊，咁啊积聚起来咧，咁啊所有嘅善根亦都唔少噶。就例如我哋多生多劫，直至今日啊，咁啊其中对住三宝，举手低头，咁啊恭敬啦，啊或者聚沙为佛塔啊，啊或者一千万磨佛。呢啲种种就属于呢个原因嘅善种啦。咁啊，等你正此三昧时，使个种种嘅原因善种咧，能够一齐开发显现，咁你叫做具足啦。咁就名为叫做积聚故，名为叫做具啊。咁啊，说明此个九灵严大正啊，为三昧中王，入此三昧，能入一切三昧啊。无功不成，无德不备，我哋就叫做具足万行。咁啊，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就妙庄严录，此三句经文咧就显示呢个首灵言妙定嘅大用。咁啊，言得啊，大佛顶首灵言王，咁啊有啲乜嘢嘅妙用咧？咁就话方如来啊，十方诸佛。都是依此的大佛顶首灵炎王此一门啊，能够超出这个烦恼，超出这个生死啊，咁啊历这个庄严路而到达这个妙庄严家乡，咁就说明此个首灵炎妙定啊，乃是顿超顿精啊，是最妙的最圆。咁啊，上一句所谓具足万行咧，就系佢嘅最妙，亦系最圆啊！所以始终一门超出咧，属于顿超就顿精。咁啊，十方如来，即系十方诸佛咧，咁啊，十方诸佛虽多，但系同证无上菩提，所谓满足大波涅槃。咁啊！現在此個係定啊，則唔單為一佛依之修行成道，同埋即使十方諸佛啊，亦是修此定，咁啊了盡煩惱啊，以直至菩提，從生死地直至涅槃啊，超過一切嘅因慧而直達菩提之家， 所以運一門超出呢，就是妙莊月露，顯子大定，是力用難施。咁啊，門就以通達為義啊，咁啊能從煩惱就通至菩提，咁啊能從生死啊係通至涅槃。咁啊門就以能通為義啦，咁門啊亦都能開能關啊，開之我就可以暢通無礙啊，咁啊自由往返。咁啊，若是我哋關埋佢啊，就可以能防盜賊咯喎。咁啊，譬如修此大定，若是開之，能夠通至涅槃啊，從始至終，中間都永無諸位曲上啊。若是我哋關之呢，能防一切煩惱惑業啊，能夠降服一切天魔外道，咁咪叫做满。咁啊，超出啦，同埋呢个超字咧，咁亦有两种意思。咁啊，一种就系超越，就系话修此大定，咁啊能够超越五十五位真菩提路，直至果地。第二就系超达啦，修此大定固然系超咗五十位嘅真菩提路，而直接到达呢个妙庄严家，所以佢就一门超出。咁啊，妙庄严路咧，咁啊，清净嘅无上菩提，即系大智慧啦，就为名庄严。咁啊，大波涅槃啊，就为所庄严啊，就涅槃就系理体啊，菩提就系智慧。咁啊，理智不二，不出一心。我哋叫做妙庄严，咁啊，此个妙庄严系属于家乡。你欲想回归自己个家乡啊，你就必须要经过呢个路程。所以第八卷文中里边，佢话从干慰地入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暖顶忍世第一个四家行、十地等国。通名为的就路啊，但是在这个结士文中就只有算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就不包括这个干慰地，因为干慰是路啊，非是是进入真如，但是只可以说为从干慰可以通往这个菩提之路。那么成佛的妙国呢，它是真真正正的成就无上菩提，就不是属于这个修行之路了。所以除了干慰和佛果菩提的妙觉，中间呢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加上等讲，一共呢就是有五十五位，此个五十五位呢就是通往这个妙菩提之路啊。咁啊，译名咧叫做妙庄严路啊，咁啊，译名叫做妙奢摩陀路啊，咁啊，译名叫做妙沙摩菩提路，咁啊，译名叫做妙善罗路。咁啊，始终四个名词，若是话妙庄严路，就系若呢个果位而轻嘅；啊，若是话妙奢摩陀、妙沙摩菩提、妙善罗。就是以这个因为而说的。那么平常讲修正，就是从干慰入十信，从十信入十住，从十住入十行，从十行入十回向，从十回向到四加行、十地而进入等国，从等国就入这个妙国成佛道。所谓力为修正啊，如人入海是从浅至深，如人登山是从低至高。咁就譬如修此大定啊，从凡夫位直趣菩提，不用经历此个五十五位，能够一超直入如来地，是顿修顿证啊。所以此个大定法门是圆而且顿啊，是妙而且深， 具足大威德，自在无碍啊，能入能超，全由呢个玄妙指观之功。咁啊，呢个指观好似降车骏马，天然嘅理性啊，就如同方向，如同呢个目的地。因为所观所力所证啊，唯一理性。咁啊，此个理性就系正因，此观就系了因啊，梵行就系原因。咁啊，经中话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咁啊，不生灭就即系力正因理性啊，啊修咧就即系原了二因嘅事行，所谓三因不并称。但是以这个原了自因是为最重要，所以在修正之时名为那个物因，究竟原正名为那个物果，所以此大定就能够通因切果，叫做大佛顶首灵炎王。